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一个去和弦，唱一首摇滚乐，唱出关于我平凡梦想的苦辣酸甜。我不是多特别，是不想再敷衍，不想一辈子出一张嘴，没有钱不可怜，没有梦太可悲，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摇滚乐队。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那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抓一个 Apple 圈，我拒绝被标签，皮克在右手，心在左边，难道是异类？这时代每个谁都活得有风险，不如做自己比较保险。没有钱不可怜，没有梦才可悲，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摇滚乐队。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怕偏见，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意见，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和弦，唱一首摇滚乐，回头要吐脸，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十年后的某天，会微笑或流泪，想起了此刻会不会后悔。 一大早晨的就问你励不励志，厉不厉害啊？ 来自831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个世界改变。今天早上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 哎，非常非常励志啊！这个 Charlie Puth 说，我还有碳水，我不想改变。 昨天的互动话题真的对大家影响超大的， 是啊。 而且因为昨天是冬至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回到家里之后，其实吃的也是碳水哈、啊。昨天真的是一个碳水 day。 对对对，所以呢，昨天呢，你吃饺子了吗？ 那当然了，我吃了两种馅儿的，你呢？ 我也吃了，我吃了两种馅儿，是第一个是上次剩下。来的第二个是新买的，所以凑成两种馅儿的。 今天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依然有非常好玩的话题、而且我们的福利大派送又回来了啊、今天我们的福利第三弹要为大家送出这一次我们974缤纷玩具节的一些新的福利了。 哇，又有玩具要领喽。 是的，那在这之前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 要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疆广播电台的气温呢是0.4度。随着天气形势的这个转变，晴空暖阳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今天天中呢这个云量比较多，光照比较减弱，气温呢会继续回落，最高气温是5度左右。外出活动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渐晴，北转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是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东转北风，也是1到2级，比较低，最低气温0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我就不敢说这个冬老虎不行了，因为我知道它马上就来了。 风不大的情况之下，我们体感温度就没有那么低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一些的。 对， 再来看一下我们火热的签到排行榜。 好嘞， 前十名，第一名是两孩妈，第二名可可，第三名信仰爱情，第四名是飞鸟，第五名是小小人物。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李美希，第七名斗鱼，第八名大达，第九名赵老哥，第十名大尾巴狼。大达呢说，我已经听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才第一次上榜，哎呦，又解锁了一个新技能的感觉啊。 长期点一点哈，好多朋友找不到我们的这个签到榜在哪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找到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其实最的这期叫什么，左下角哈，我这左右不分，左下角当中有早安互动这几个字，点开之后呢，倒数第二行就是每日签到了，直接点击我要签到，其实就可以在每天7点的时候来抢一抢，看看你能不能登上排行榜。 对，还有朋友呢问我们这个积分有啥用没，这个微信里面积分没有任何用，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荣誉吧。 哎呀，你这个人 为了部落 说得太直接了。虽然微信里面这个积分没有什么用，可是可以让我们记住你的名字。 对， 哎，这个时候我们派送玩具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朋友好像经常在我们的签到排行榜上名字排在前列， 名不虚传 啊， 对不对？ 要不要提前考虑一下？ 对，而且 因为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玩具卡。 是啊，今天呢，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份。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去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买100减38啊，买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的专享玩具券了，又大福利来了啊！是不是？ 哎，是的，玩具反斗城呢，因为上一次的时候，2星期前我们大家是领过一次的啊。那好多朋友已经提前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还有自己的另一半跑去领过福利了。那跑去现在买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好玩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买完之后我还想买，那这个福利券还可以再领吗？现在告诉大家好消息，这一次是可以再领的， 还可以再领。 对，就是这次领完还可以再去买。 啊，这个会看完还可以再优惠啊！ 那当然了，你看我已经领取成功了啊！所以具体的领券方式，还有这一次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的好玩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的5重大礼包都等着你来抢。 你这个你也是玩具了， 玩具我成功被你打跑 偏了。玩具啊！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也跟玩具有点关系。 好嘞， 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还有10天的时间，我们就将送走2021，迎来2022了。那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有没有想买个礼物犒劳一下自己，送个礼物给那些爱我们的人呢？有没有选好那些个新年礼物呀？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新年礼物，以及哪些好礼分享，有哪些送礼的小 tips 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好礼分享吧。 大佐，那是 tips， 不能是 types， 给我定那儿了还行。 想要送礼的这个心，能够感受到了。 是是是。 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派发出这个玩具券以后，因为这个福利确实是挺大的。你想满100减58，满300减108，对于经常需要带小朋友去采购一些玩具或学习用品的家长来说，去到现场之后真的是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而且你这么理解，你可以买400块钱的东西同时可以都用上啊。 哎，怎么说呢，套用我们小耳朵的一句话，有在听天 FM 当中有位家长说，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那而且可以再领一次。 是的， 这就好玩了啊。 哎，从今天早上的7点开始，一直到早上10点之前，大家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974，记得是玩具反斗城中国，去回复974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那其实我觉得买一个玩具去当这种双旦的礼物送出去也是挺好的选择，大人小孩都喜欢嘛。 对，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之前说，一般来说玩具是给小朋友准备的，但是好多爸爸都趁此机会就购买了一些自己心仪的玩具。 我去 这一下好了， 自己喜欢什么 直接给他买玩具，对不对啊？ 这一次的礼券可以2波一起领啊，所以第二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来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为身边的人准备新年礼物吗？有哪些送礼建议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过节了就要有一些过节的气氛，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打起彩虹节拍。 只观望徘徊，把征途中的星辰大海全都浪费在接受命运的安排。 不要试图掩盖你内心的澎湃，每一个记录下的姿态都随着旋律大放异彩。这世界有太多梦想的存在，不一定就赶走一切风雨阴霾，像这样随心的摇摆，才准备一个节拍，不要偷偷加快，会越过精彩。像这样把双手摊开，展现彩虹的色彩，拍拍手，让乌云和梦都走开。像这样随心的摇摆，用最自信的编排，请星光照射在舞台，让清风去喝彩。 想的存在不一定全部都闪耀精彩， 别在意昨天的成功或失败，这一刻就是你的舞台。 像这样把手举起来，模仿雨刷的姿态，拍拍手赶走一切风雨阴霾。像这样随心的摇摆，才准备一个节拍，不要偷偷加快，会越过精彩。像这样把手手摊开，展现说让乌云和梦都走开。像这样随心的摇摆，用最自信的编排，请星光照射在舞台，让清风去喝彩。 摇摆摇摆，打着彩虹节拍，我们要收礼了，看看有没有小朋友给我们准备一些大礼物呀。 你这就收礼了，你不觉得你今天应该送礼吗？ 我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悄然的变换一下了。 对啊， 我刚刚已经领到了玩具反斗城的这个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而且好多听友说上一次我领过了，这次还可以再领吗？ 可以啊， 可以，真的是可以，所以赶快领。 一次只能领 一个阶段只能领一次， 对， 但是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回领。 因为上一次有使用期限嘛，好多朋友已经去现场消费过了，那这一次又给大家发券了、就是临到双节，哎，还有好多朋友没有给家人或者说小朋友准备礼物的，可以赶快领了券之后去买一下。当然除了玩具之后呢，也有好多的我们的小耳朵提出了自己的其他需求。我觉得日清语文真的好好呀，一般提礼物的话不都是女生会提一些比如说什么包包啊化妆品啊之类的，就是自己用的东西。他说我想要一口珐琅锅、就这其实也是为家里服务的。你知道 这不感觉是这个我的做派吗？每次别人说你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一个那个就是某屋品牌的 类似于破壁机 啊， 或者珐琅锅啊， 是， 这一般都是我提出的需求啊。 但你看，这都是供家庭使用的，这不算是送给个人的礼物。嗯、所以之前的时候就有位闺蜜吐槽嘛，她说我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口电饭煲。说起我这是送给我 的 还是送给家里的？ 我身边有个同事还送到还收到过洗脚盆呢、啊，是吧？ 哪位同事啊？ 我就不说他这个，哎，算了，没关系，静鱼嘛，你看你这冬天啊，也该泡泡脚了，对吧？ 啊、对，我也好想要一个洗脚盆啊。他说我已经暗示我老公了，就看他的诚意和表现了。哎、嗯，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当一个传声筒， 就暗示一下、 就是、大家想要什么礼物啊，可以把你的名字还有想要的礼物打出来，我们通过974给你播出去。 对，我帮你明示，好吧？ 对，我帮你明示，你可以暗示，我帮你明示。 你暗示他说， 对对， 哎，那个有个频道挺好听的，叫974，你打开听一下啊。 早上的早安音乐秀一定要锁定一下，他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有意思。 对啊，打开以后就 OK 了啊。这个当然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查理普斯呢是今天拿个小本本准备来做笔记的，他说、嗯、今天我准备看看大家都准备了一些什么礼物，我来做做参谋啊。 哎，特别是你知道相处很多年的朋友在送礼上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嗯， 我后来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二十多年前你已经送了我五次杯子两件睡衣，然后我说可以送的东西就那么多，我说你也拓宽一下思路好不好。 你跟他说就三生三世才三辈子，咱们这五个杯子五辈子是吧。 就可能每次看到好看的这个杯子什么的就很想要送给他、 嗯、 然后就顺手就买了。 是， 嗯，但是有好多朋友说，哎，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上了啊，之前呢去玩具反斗城已经给娃把礼物买了，那之前领的线下券派上用场了，这次再领一波，然后呢给老公把礼物也安排上。 哎，练习的说给小宝买了花板，给大宝买了奥特曼，虽然不是最想要的那款，但是都很开心。给先生买了地球仪，他可以和孩子一起玩了。先生到这儿就变成地球仪了。 嗯，之前柚子说我给娃买了一堆拉拉裤当做给他的礼物、 嗯、 这应该跟我那位女性朋友收到电饭煲是一样的心情吧。 咱们客观的说啊，珐琅锅还有颜值就在那儿、嗯、你觉得你今天做出饭都感觉好看一些 啊。对， 拉拉裤对小孩来说这是什么礼物。 还有程新阳说已经给我娃送过礼物了，复习资料啊，这让我 想到黄冈密卷一套， 对对对， 是吧？ 想要黄冈密卷， 哎，好吓人，好吓人、啊！ 以为是个什么黄冈特色美食， 对对对， 回来之后哭笑不得。 是啊，这宋艳君呢说，今年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就是家人身体健康，体检报告也非常健康就好了。哎， 嗯、 送一次体检，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对不对？ 是的，还有我就爱吃荔枝呀。他说我给妈妈买了一件新年礼物，因为产假结束以后呢，一直是妈妈在帮忙照顾宝宝，一个人看娃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辛苦妈妈了，也想通过小礼物来表达一下对妈妈的感谢。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准备跟大家来送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礼物，不管是你准备去送出什么样的礼物，还是拿出小本本、 嗯、 给我们来做参考， 记录一下、嗯、 都可以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早音区的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同时今天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十点之前可以赶快去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当中去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我们可以再领一波福利啊。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当年的时候也是火遍一段时间的电音舞曲。 好听好听啊，这首歌曲呢，而且呢是有 DJ Snake 的加成。哎呦，我太喜欢这个蛇叔了，因为他的这个总是有一点这种特别诡异的味道。 早晨起来呢特别的提神醒脑，你就觉得 是 这个音乐是从哪儿窜出来的啊。 哎，但里面的这个主 vocal 哎，不得不提一下，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丹麦女歌手 Mo。 之前我有跟你安利过他的那一首，就是第一句出来就破音的歌曲《卡米卡什》，它音色还是非常有特殊性的啊！ 是是是， 哎，所以你看，每个人有各自的特色，那所以送礼的时候也要投其所好，依据个人的特色来给出一些建议，对不对？ 哎，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分成两个话题来聊。第一就是，你觉得像新年这个档口送礼物跟其他的时间有什么不同呢？哎呀，好难办呀！就是一年有好多需要送礼物的时候哈。第二是，你曾经送过比较成功的礼物，也未必在新年，你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对不对啊？ 是送礼的建议小 tips。一飞说，我要哎跟大家安利一个最近发现挺宝藏的 啊！ 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呢，又兼顾要送给喜欢的小姐姐，我觉得哎，华为新出的一个叫做 FreeBuds 叫 Lipsticks 哦哦，这个耳机是吧？啊，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的外观是一个口红的造型，做工很精致。 哎，我知道这个 你知道女孩出门的时候小包包里都会带口红的。 嗯， 那这一次就是无非多塞一支口红进去，但其实它打开以后是耳机。据说这个特殊的材质还可以散发出香水的气味，音质表现也相当不错。所以如果说选择圣诞或者新年礼物，我会选它。 我发现有很多厂商就是真的很会 投其所好，对不对？ 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一个所谓的翻盖手机，我说现在还有翻盖吗？一看它做成了一个那种口红盒，哎，不是那叫什么盒？ 粉饼盒 、对对对， 打开之后好像自己在补妆一 样。然后好多男生说， 对对， 这是个什么烂设计？就这个都要多卖2000块钱能卖出去吗？结果发现订单惊人，你知道吗？ 这是非常好的设计，好吗？就好像其实不管你长多大，你都会有颗童心，想要拿它当玩具一样，不管是耳机。还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它到底是个什么？ 粉饼盒， 我就直接它是粉饼盒，但它是 手机 啊，想要拿它当玩具一样去使用。接下来这首歌《周末玩具》。周末的我们变得浮夸，废话会很多，心会更大。我们是周末的艺术家。嘿，你玩得过吗？我5分钟后抵达。失去理智吧，看不懂，所以想更了解你。顶着风，就这样向你靠近。看不懂，一个人一个岛屿，怎样能你我们连成路径？人性的弱点是千变万化，一句话掩饰千军万马。 向未来，

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在上班路上，我们和大家一起开启了碳水美食大会，好多的朋友表示意犹未尽啊。昨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为大家送上的也是咖喱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早餐当中也有碳水哦，而且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妖又回归了。大家知道的，小妖出品必属精品，而且这次的早餐配图哇实在是太好看了，强烈按头安利大家一定要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收取一下小妖今日份的早餐作品，石井虾仁火腿吐司披萨。他说，哎，别看名字这么复杂，但其实做起来简单又快手，作为营养早餐来吃真的非常不错。石井蔬菜加上火腿虾仁芝士荤素搭配，再配上一杯牛奶，真的是太美味了。具体的做法现在就教给大家。首先呢，我们准备玉米粒、胡萝卜丁，洗干净放到锅中煮熟，捞出来沥干，再放入切好的火腿丁，撒上一点点盐，搅拌均匀，再把芝士片切成条备用。把吐司面包放到放了油纸的烤盘上，表面刷上一层番茄酱，再把煮好的石井蔬菜、火腿虾仁摊在上面，表面再撒上我们刚刚切好的芝士碎条，放入烤箱当中180度预热5分钟以后放进去，再用180度上下火烤个10分钟就可以了。装盘以后呢，也可以在表面上挤上番茄酱和沙拉酱，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些酱料配合起来，味道会更棒一些哦。小妖是一个非常懂生活也非常善待自己的人，每天都会做精致的早餐给自己和家人一起去分享。他今天要分享给我们的早餐物语想要说到的这段话，我们来一起共享。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岁岁月长，手持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各位，今天的这一份石井虾仁火腿吐司披萨送给大家，祝大家早上好哟。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为大家送上这首比尔的歌。 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我说这样的情景也很好，至少还够我一个人胡闹。无人想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激，无人记不清我已经对你下定决心，要慢慢靠近你，走进你的心里。我看着天边乌云都走到我心心一家，承诺被背后星星背着对，承诺我来报道路边的小猫点头问好。我和你之间不过1厘米，心跳的声音却越来越近，月亮害羞的捂住了眼睛，偷偷的假装冷静。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我说这样的情景也很好，至少还够一个人胡闹。无人想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情，无人记不起我已经对你下定决心，要慢慢靠近你，走进你的心里。还是你的微笑，动人的嘴角，都是你的迷人才无关紧要，现在是不是该给你一个温暖怀抱，我会不会刚刚知道你就是我的解药。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我说这样的情景也很好，至少还够我一个人胡闹。想不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情，无人记不清我已经对你下定决心，要慢慢靠近你，走进你的心里。我看着天边乌云都走到我心心一家，承诺被背后星星背着对，承诺我来报道路边的小猫点头问好。我和你之间不过1厘米，心跳的声音却越来越近，月亮害羞的捂住了眼，偷偷地假装冷静。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我说这样的情景也很好，至少还够一个人胡闹。突然想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情，无人记不起我已经对你下定决心，要慢慢靠近你，走进你的心里。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不认想不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情，不认记不起我已经对你下定决心。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今天依然为您送上了一份非常丰盛的什锦虾仁火腿吐司披萨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金鱼。 各位好，这里是这个title越来越长的早音乐秀音乐早餐节目啊， 每天都致力于难为自己啊， 是， 就看自己什么时候被自己的舌头咬住。 哎呦，太夸张了，就是你能不能说完以后再说后面的吗？不行，前面一定要冠以长长的这个定冠词啊，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哎，这就是我跟自己小较劲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也是做 DJ 的一个乐趣啊，每天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分享不一样的歌曲，同时还可以安利一些自己发现的好东西啊。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说到这个你的专业安利好物的时候，就安利耳机。我今天觉得啊，这个耳机太棒了，因为刚刚听到这首比尔的歌，大家知道结尾的时候，我们朋友如果在车里面听，车载音箱没有那么明显，那如果是戴耳机的话，你就能听到最后这个左右声道来回在切换的时候那种感觉，哎，蛮奇妙的。 是，哎呀，这是您的这个耳机的优异的表现和功能是吧？ 是的，所以你看，就是鲸鱼推荐必属精品，对不对？所以鲸鱼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了，那一定要关注到。 开会吗？我就问你。 哎，是开会， 哎， 福利大会一定要开。 是， 车险到期未投保的车主们，赶快来参加一下年终福利会，因为我们的人保直销车险特别为您准备了年终的换新礼包。 哎，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来回复一下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电台那个北广两个字就可以参加了啊，投保满额就有精致洗车打蜡等贴心的服务免费享受。另外呢，老用户推荐新用户投保的话，还给你俩特别的奖励，这可是2021年最后一波大福利了，错过就没有了，赶快去关注一下哈。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 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给大家在双节即将来临之际支支招，你有为身边的人准备新年礼物吗？都有哪些送礼建议呢？ 是，我忽然觉得不光你的带货能力强，我的带货能力也很强 啊。你那个耳机什么时候给大家推送？ 那个你这两天推送合适吗？等这个过了吗？ 等我们的97，什么叫等这过了？你别老说场外信息好吗？我们现在正在举办974缤纷玩具节，因为要给大家送福利，所以呢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我们领取福利的详细信息。 对，我都是为了小耳朵们我才忍辱负重， 对， 一直没有把它发出来。 所以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写了吗？ 那我写了，我已经在我的那个文件档静静的吃灰吃了10天了， 就是敲下了5个字安利耳机。 那是4个字啊，但是呢我昨天跟大家安利了一下这个我们内蒙的奶茶哈，战神之神说反正昨天 PD 推荐的蒙古奶茶我是买了，之前带家人去草原玩的时候就爱喝，甜味咸味都买了，谢谢你啊。 啊，美味啊。大达说在逢年过节这一块呢，我跟老婆持不同的理念。 哎，怎么 说？我觉得话要送就送实用的嘛，可以满足需求的。老婆觉得送啥无所谓，重要的是你精心准备礼物的心意。所以呢我送老婆都是带着她去商场，你喜欢什么买什么，我结账就好了。但她送我礼物呢都会提前默默买好，然后制造惊喜。但送的东西吧，怎么说呢，也一言难尽啊。 哎呀， 惊喜过后 你这个态度不对啊， 也就放在抽屉里压箱底儿了。 是， 我们虽然呢彼此数落对方准备礼物的理念，但每次收到对方送礼还有给对方准备礼物的过程当中还都是很开心的。 这个狗粮来的猝不及防啊，我刚才还给人家场外指导了一下，结果最后一句转的这么快、啊、 小丑竟是你自己。 是，我来看一下这个查理普斯说，其实我觉得父亲应该是想带着家人回去，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陪陪他。哎，想起了那个周杰伦外婆里面那句话是吧，外婆她的鸡蛋不是500块是不是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大家送的东西呢确实是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呢确实是偏实用方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有的呢可能就是觉得 有点尴尬， 哎，就是稍微的准备的精致一点点。战神之神说呢，推荐这个唱吧 K 歌宝，周末过节在一家 KK 歌苹果啤酒啊果盘啊小吃啊都可以准备一下啊，来个 KTV 的感觉。 这个是实用型的，但是尴尬的像 Miss 里提到这个你们刚说的泡脚桶算什么。我收到最离谱的新年礼物是一个智能马桶圈。 还好吧，这个看你有没有用嘛。 对啊，我觉得送礼的人可能单纯的只是觉得你很需要， 他用 得 好，对对对， 你很需要吧。 是、 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严仁中，很需要。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有给身边的人准备新年礼物吗？

dip dip dip dip dip. Es oro, oro, tebali. Es oro, tebali. Es oro, oro, tebali. 我最近换了耳机以后，买了新的音箱，各种喜欢电音 DJ， 刚刚有 DJ Snake， 现在呢是 DJ Clean Bandit。 啊，我没有发现，我觉得你放这首歌曲是你确实想单飞了，想 solo、是吧？ 是啊，马上到新的一年了，怎么不送我自己一个礼物？ 啊，就是 solo 一下。 对对对对， 这还算个礼物吗？ 因为 PD 已经在节目当中多次叫嚣自己明年的新节目啊，哎呀，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是个录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静瑜没有新节目，静瑜只有早安音乐秀。静瑜最爱小耳朵、 所以你就准备 solo 把我给踢出去了。 那我还是要再找个搭档的。 对呀、这个怎么也得搭起来嘛，对不对啊？ 哎呀，对什么对呀，我除了你这个搭档还有谁愿意跟我搭呀？ 哎，也不能这么说，哎，说的好惨的样子。你这样，你问问大家这个新年准备来送什么礼物，然后我到时候去玩具烦恼城给你买一套，好不好、 哎，你这个人，你真是一年到头了没有说好好犒劳我一下。但是我觉得玩具烦恼城这个地方选的特别对， 哎， 因为我也不希望我的搭档太破费，是不是？ 嗯， 这次呢，玩具烦恼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又来了。 是， 上次领完之后，很多朋友已经消费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时间使用期限的限制的。 嗯、 那这一次大家可以再领一次，赶在双节之前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家里的小朋友赶快准备礼物。 哎，是的，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奖品呢是由 王牛方等城来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啊，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刚才说到的玩具反斗城的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的玩具券了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你有给身边的人准备新年礼物吗？有哪些送礼建议？刚刚关于你到底是要按照对方的喜好送，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喜好送，已经有了一波争论了啊，就是大达跟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他俩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呢，虽然彼此都有彼此的送礼要求。但是呢都坚持按照自己认为的方式送给对方， 从来不用对方说到的这个方式啊。 对， 但是坚持把这个礼还是送出去了啊。 我觉得慢慢慢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他说各位礼品卡了解一下，就是可以有一种对方就是认为你可以为他随叫随到的那种服务甲方的态度。因为这个礼品卡送出去了之后，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向我提出购买什么东西的意愿，确认申请之后当天予以确认啊。 这个礼品卡还挺有意思的啊， 对， 就是感觉情侣之间的感觉这个感情会升温不少。但是呢我刚才看到这个豪横的同学终于出现了，巧克力说刚刚给我的两个宝宝买了最重要的新年礼物，学区房。 哇，这个轻易不敢尝试。 对，但是就是宝宝可能还没有体会到、 没有这个意识， 宝宝说换成地球仪吧。 奥特曼也是可以的。 你知道之前看的小朋友说新年给他钱你知道吧，压岁钱，那时候还他可能不懂钱什么东西吧，他说都不给人买礼物， 是 给钱干啥是吧？ 对小朋友来讲，可能一个奥特曼或者一个 Elsa 公主更容易收买他一些。 是哈、所以呢，你看其他的大家呢，这个奖品礼品呢，也确实是各有不同。你像笑看未来说，给属虎的儿媳妇儿买了虎虎生威的羊绒衫，给孙女儿买了红色的羊绒衫。你看，就送一个羊绒衫也能送出很多心意来哈。 哎，对，所以这就是依据个人不同的那个特点，送礼送到人的心坎上啊。大家有给自己身边的人准备新年礼物吗？都有哪些送礼的小建议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分享。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 还有接下来这部剧就厉害了啊！我们来听，看到的是由陈坤和辛芷蕾领衔主演的职场情感大剧《输赢》是上线播出了。哇，陈坤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哈、 是，我觉得今年特别开心的就是又看到了周迅和陈坤，哎，出来演电视剧了。 哎， 而且选择的这两部剧集呢，质量都很高。因为这部《输赢》讲述的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技术派的销售代表陈坤，饰演的周瑞跟走心派的销售代表辛芷蕾饰演的洛嘉，在市场竞争当中狭路相逢。也在一次次的商业交锋当中，两个人从对手变成爱人。怎么感觉这个剧情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俗套？ 这个好像跟陈坤之前演的那些还不太一样吧。 但是因为整体采用的这种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哎，销售采用的这种剧集单集的这个模式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颖一些的。而且目前放出来这几集大家的评价也都还不错，所以赶快锁定一下北京卫视还有在爱奇艺热播的《输赢》，看一看陈坤和辛芷蕾的同台飙戏吧。 终于把陈坤又重新拎了出来，陈坤不光是一位好演员， 拎了出来，判了出来， 判了出来，对。然后呢，他就是他之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有名的歌手，他歌手歌唱的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浪漫气息满溢，《月半弯》。 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

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希望到年底了，工作呀各种烦恼不要来找我麻烦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宝。 嗯，你看，你虽然说生活当中总会有烦恼，但是在收到礼物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哎，一切都值得。 是，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这刚才那首歌曲就没啥用了啊。 啊， 别找我麻烦，来多点麻烦啊，送礼不收 礼 不嫌麻烦， 啊，好不好？ 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先让大总说一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还有10天的时间，我们就将送走2021，迎来2022了。那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有没有想买个礼物犒劳一下自己，送个礼物给那些爱我们的人呢？有没有选好那些个新年礼物呀？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新年礼物，以及哪些好礼分享，有哪些送礼的小 tips 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好礼分享吧。 哎，是的啊，这个好礼分享呢由大佐来说出来，感觉这孩子特别想要给你求姨是吧？特别勤思好问爱学奋进的感觉。 可能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正好就摆着一个地球仪吧。 对，哎呦我好想要。 总是拿这个地球仪在举例子。但确实因为我们最近在办974缤纷玩具节，所以除了我们早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在给大家送这个听众专享玩具券之外呢， 对， 其他的节目主持人走进直播间之后一再的问，你们玩具节办完了吗？那个礼物可以送给我们吗？ 那天我跟人说那个玩具什么时候拿走啊？我们说怎么？你是嫌咱 拿走？我说碍事儿，或者说 对, 对, 对， 不是，是我想要。 这个还真的不能给你，因为我们是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 哎， 这一次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持续为大家送出礼券。那上一次呢，大家领到的礼券应该都已经消费掉了，这一次我们又要再送了。 是， 大家赶快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记得一定要在上午10点之前哦，因为这是我们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 回复974就可以直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哎呦，这太厉害了啊！而且呢，今天呢，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上次用过的朋友这次还能用啊。 对，上次领过，这次还可以再领啊，千万不要错过。你有给身边的人准备新年礼物吗？有哪些送礼建议呢？ 你要送我半导体盒， 左上面右边的第二个架子，你上自己去拿吧。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更久违的甜，染了我与了你和我沦落的赞美，正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更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 上汽集团 MPV 荣威 IMAX 8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IMAX 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 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你怎么想会让我送你一个半岛铁盒？所以你要半岛铁盒到底要干嘛？ 因为那个，我想听一下周杰伦的回忆。 为什么这样子？ 对啊，你为啥就送我这么一个半岛铁盒？ 那不是你自己要的吗？ 好了好了，哎，半岛铁盒能让你做出这么多东西来啊！你送我一个玩具好了，好不好？ 明年就去，我已经领了券了。玩具奋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又可以领了。上次领完，这次还可以再领。 对， 所以我拿到手里以后，我决定去给你就挑个100以内的吧。啊，不行，我得满100我才能减58，对不对？你看，你得感谢玩具奋斗城，不然 你 只有100以内 的礼物。对，就是稍微好一点哈。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券现在大家就可以去领，但是同时要跟大家提示的是，今天上午10点之前才有效啊。 哎，是的。那么除了玩具之外呢，还有送给父母的礼物，你再送玩具有点不合适了。信仰爱情的这个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他说年底了，我给爸妈送了个智能门锁，这样让老人进出门更方便一些。 哎呦，太有用了！我跟你说，真的，我之前没有装智能门锁之前，有一次静瑜记得非常清楚。我忘带钥匙了，当时我在外地，然后静瑜说我也进不了你家呀。 对，我 钥匙没给 你拿这个东西。 但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看就相对方便了。 哎，远程发一个密码过来啊！ 哎， 现在都是联网的，非常的智能。 对， 他说呢，我也要送老婆很多东西，因为这一年他真的太辛苦了，因为要先送一顿大餐，他是个特别爱吃的人。还想要送静鱼和月月鸟一句话，你俩也辛苦了，每天陪着小耳朵们上班，给我们带来快乐。谢谢哦， 感谢感谢。 哎，一句暖心的话好像比礼物还更让人开心。 那我就天天送你暖心的话，不送你礼物了啊。 半岛铁盒给我安排一下好吗？ 练习说，洗面奶已经挤不出来了，前天晚上让先生给买一个，他说上次送你那盒子里没有吗？他说上次送的都是各种水，没有洗面奶，然后他回屋转了一圈给了我一个盒，拆开就是，哎呦，就是有一种 自己没打开是吗？ 我忽然想起来，有好多人就买了快递以后在家里不拆啊，偶尔的时候就相当于盲盒了哈。 哎，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网上有那么多人喜欢看开箱视频。 嗯， 因为其实就有一种拆盲盒的感觉，再一个也是在期待着，哎，对方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呢？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啊，你给身边的人准备的新年礼物还有哪些送礼建议？ 对， 那么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在年终岁末怎么能不给大家送礼呢？ 大礼包已经准备好了啊！大声喊新年好和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已经开始了，即日起呢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年的元旦红包，感受一下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快哈。 这次呢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但最近我听到他的主题曲了呀。 嗯，就是陈思诚跟肖央合唱那个父亲的童谣， 对 是吧？ 对对对，最近呢我也已经看了这 MV 了，而且呢这个叙事感啊，或者是这个其中的一些情节的描写，我感觉我还没有进电影院，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片段了啊。 对，就我不剧透太多，但是呢其中有一段就是肖央饰演的这个父亲牛头对那个医生他说 不剧透太多， 一句一句台词就说你低估了一个父亲可以为他的儿子做到哪一步。嗯，就是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所以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在电影院当中最后看完之后有这种哭啊，包括我旁边那个小姐姐真的我就觉得她已经就忍不住给她递纸巾的那种，应该是也从影片当中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就对于那种无声却厚重的爱感同身受。 哎，有人说这部戏其实不管质量怎么样但是比第一部好哭，是这样吗？ 哎，是的 啊， 是真的好哭。 那我准备好了，我准备把纸巾带好去看一下《误杀二》啊。 纸巾安排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电影《误杀二》，由陈思诚和肖央合唱的主题曲《父亲的童谣》。 悠悠天边外，星星月儿白，太阳明早就会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悠悠天边外，星星月儿白，太阳明早就会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看人生海海，听潮去潮来，摸一摸心跳，我从未曾离开。看那一抹徘徊，点亮浮世尘埃，你存在就是我存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女子舞台第一人有没有啊？ 哎，不至于不至于，但业务能力确实非常强啊。其实阿莫整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经历过很多挫折的，所以这一首别假装呢，其实也包含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想要跟歌迷朋友们传达的想法啊。他昨天也发了特别长的微博的文章，谈及过往的经历，感谢一直陪伴着自己的粉丝，单纯的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拒绝刻板伪装，消解虚伪面具，唤醒真诚直率的这种心意。 嗯，把这些话送给你啊。 我吗？别假装是吗？ 对对，别假装、啊、 我假装什么了？我们来 也没想到什么，就是想 diss 一下你。 早上热流行，刘亦云，别假装。 知道有你出现，想转身变不见，手机上有来电，想象着你的脸，我已感到厌倦。Oh, you're no good for me, good for me, that's right.心碎加星星，到底累不累？哦，请别假装你在乎我的感受，我的感受，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哦、总是不够，总是不够。你的朋友怎么总在我的背后一起说我的坏话？假装你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总是不够， 总是不够， 总是不够。请别假装在乎我的感受，耶、yeah, oh, 我看你自己， 我知道我有你的要求，我永远不够，永远不够。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生命无限期的延长。 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这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 嗯， 哎，其实你通过刚刚两首歌曲哈，一首是来自 Amber 刘依云，一首是来自徐佳莹，可以感受到就是女歌手她不是一成不变的，她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在舞台上可以绽放不同的魅力，所以不要去轻易的去下定义。 哎呀，你在说我吗？ 嗯， 所以我刚才说她是舞台上这个绽放色彩最多的女歌手啊，你说的很确实很对，大家呢在这上面展现出来的自己的维度不一样，就好像礼物送出来的时候千变万化一样，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你 diss 完我还要给你通过事实讲道理啊，举例子讲道理，可太不容易了，就跟哄孩子似的。 哎呀，这没办法嘛，对吧？所以呢，这两天如果你要哄我的话，你举例子讲道理没啥用，你得来点实际的呀。 对，我知道了，你那个奥特曼礼盒不是已经抢了吗？地球仪也已经暗示我很多次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这个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我们已经给大家都安排上了。 是的啊。 除了静瑜，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去领， 嗯， 因为我已经领过了。 啊，嗨，那我也已经领过了啊，因为我是在我们的早秀的时间段来领的。当然今天早晨呢是到10点钟之前，所以现在是8点41分，还有1个小时10几分钟， 是 我们可以领券啊。 抓紧时间去到微信公众平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一下974，就可以领取这一次我们为听众准备的专享玩具券。同时呢，这一次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还有五重大礼要等着给大家送出去。 对， 因为之前参与我们集赞的朋友还在说，哎，大礼什么时候送出来，有没有名单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哈，要等到所有的活动全部结束之后来统计一下，看最后哪些听友获奖，然后再把奖品，就之前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搬到现场来的这些 一大堆东西， 对，特别好玩的这些玩具都送到大家的手里。 对，而且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子呢，来关注一下早音乐秀的最新一条微博，当中写的非常非常清楚， 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微信公众号推送， 你别吓我， 我说微博是因为咱们俩微博上不是还在那个什么 视频直播， 对对对对， 是明天直播，但是微博当中有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同款玩具的抽奖，来关注一下静瑜的微博，是叫静瑜微博， 对，郭鹏的微博叫 爵士郭鹏， 有点不好意思啊。 对，我们两个还有自己专属的这种同款的玩具要抽奖给大家，所以直接去回复跟评论我们那条微博的话，就直接参与到微博自己的这个官方的抽取的系统当中了。我们设置的结束日期是24号嘛，所以在当天的时候会公布出一位朋友，哎，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同款的奖品送给你。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奖品啊，这个大家的礼物都送出是什么样子。用户1840说，昨天呢收到了弟妹的一份惊喜，默默的给我买了一双靴子，让我换个风格，别总是穿运动鞋，这种跟开盲盒一样的惊喜真的是太开心了啊。 还有叶德黑说，过年了给孩子买了一身中国红的衣服，再打算给孩子买一个护眼台灯，这就算是新年礼物了。 护眼台灯，护眼台灯说下一个礼物呢，黄冈密卷准备一下。 感受到了，已经跟学习分不开了啊。 是啊。 太子说，我新年礼物送的比较少，一般都是送生日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节假日的礼物。不过呢，今年给自己选了一份礼物，因为天儿太冷了，我觉得这个派克服挺保暖的。哎，一般好像女生穿的比较多一些啊。 啊，男生穿的也很多，派克大衣是一个 派克款是吗？ 对对对，帕克是帕卡，实际上是一种当时那种比较帅那种兜风的这个款式啊。 我有，所以我觉得好像只有 你就觉得你才能有，那个是男装变款过来的，好吧？ 我都过。 好，然后我是毕小美呢，说圣诞节平安夜，老板要出差，昨天就看到老板在写卡片给我准备礼物，趁他不在呢，我就想，哎，他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这好。好好奇啊，结果一看最后一句话写的是祝你头发越来越多， 是什么假发还是生发剂吗？ 要不就是什么黑芝麻，哎呦， 黑芝麻糊， 好难啊这种东西啊。 那我还不如收一个玩具呢，好吧。让我进入到童真的时刻当中。小的时候总是特别喜欢收到礼物，不管是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新年的礼物还是生日礼物，我都希望可以开出一个自己喜欢的洋娃娃。 洋娃娃那啊，是暗示我呢？ 对呀， Elsa 是吧？ 可以啊， 可以。反正呢，我会领上券以后去给你实现心愿的。 米津玄师打上花火。 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を繰り返すのみと浄土焦燥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を選びもう一度どうどうどうどうどうもう二度と悲しまずに済むように はっと息を飲めば消えちゃいそうな光がきっとまだ胸に住んでいた手を伸ばせば触れた未来は密かに二人を見てた パッと花火が 夜に咲いた 夜に咲いて 静かに消えた 離さないで 離れないで もう少しだけもう少しだけ このまま I'm not afraid to die. 好听的米津玄师，这次是和 Darko 两个人的男女对唱版本打上花火、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回想到以前小的时候看漫画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中二啊，热血啊，那种就是积极啊，阳光啊的感觉。你这是什么表情？ 合着你现在就一点都不积极呗？ 因为我现在每天被搭档 diss， 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 diss 一下你、 是不是刚才那个话，其实我是觉得这个 Amber 那首歌曲挺好听的，我想跟你挂点联系、后来发现那个名字好像、 实在硬挂不上了，是吧？ 有点挂不上，就只能 diss 你了，是不是、 这样我给你 不好意思 挂 一挂 吧。你看我们 PD 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文化，特别喜欢地理历史啊、就是人文色彩的这样的、 那倒是， 对不对？世界遗产揭秘类节目《万里走单骑》给你安排一下，第二季已经重磅回归了、第一季真的算是口碑还有各种的点击量啊等等都是双丰收的、 这个我就非常喜欢看了啊。首先呢，你看这个它跟传统的那种意义上的这种事宜啊，或者是历史文化的节目还不太一样，它是用更加年轻态的方式去助推一下年轻人爱上世界遗产啊。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中国文物学会的会长、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单霁翔与70后周韵、80后肖央以及90后的牛俊峰组成的万里少年团也来到了13朝古都洛阳，来体验一下历史的兴衰巨变啊。 最近洛阳真的是超火，风起洛阳在热播，这一次的万里少年团也是来到了13朝古都洛阳、而且还体验了一把唐朝的下午茶，品尝着最强甜品糖果子、欣赏着中华千年的礼乐华上，更好的将历史传统文化传播给更多的年轻的观众，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了世界文化遗产。 接下来我们万里走单骑，你准备给我们来首多少年的歌？ 就是回到千年以前，了解世界传统文化、你看这联系的是不是就很紧密？ 我还以为你 要放 一点都不牵强。 一眼万年， 中华千年的礼乐华上、感受一下穿越的美好。 你连得好，你连得好，你连得好。 飞儿乐团回到千年之恋， 你让我们听一下音效好吧。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全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很响。 早安音乐秀，每到年底呢，工作的任务和工作的节奏都会加剧啊，大家都忙着赶快把手头的事儿总理总理，然后呢看一看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展望，但与此同时呢也满怀着对新的一年的期待和惊喜，所以呢也要给身边的人记得准备新年礼物哦。 对，所以呢，而且呢这个东西有来有往嘛，你只有用心 给别人 准备去送了，别人才可能 是吧， 才能给你一份，对不对？ 你看你这个孩子的心态 啊，有来有往嘛啊， 像孩子一样长大真的挺好的，包括像我们现在长大以后，很多人希望收到的礼物也依然是一件玩具，可以是一个奥特曼，一个 Elsa 公主，一个地球仪，甚至一个小手枪，一副乐高，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在玩具城当中，玩具反斗城当中买得到。这次我们的听众玩具专享券持续在发放当中，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在上午十 点 前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了。 对，鲸鱼的这个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小手枪， 小手 啊， 我要， 你刚才说到了小手枪， 我要洋娃娃了像孩子一样长大。最后一首歌来自孙俪、杨钰琴还有黄子韬，我是静瑜， 哎，我是郭鹏，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哦，拜拜。 还冠状的心愿，像活在另一个季节，丢掉把手中的地图，任性的在花园迷路，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让安静的心开出一朵花，生活总有纷纷扰扰，爱追着你玩，捉住它别怕，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忘记了带伞就淋雨回家，遇见了坏天气也能笑很开心， 每日都要天乐，让这是一颗星星，散开后的黎明，夜晚依然亮晶晶，照亮彼此的前行，永远会互相牵引，陪伴着到雨过天晴。Hey, 没人会看我们受过的伤，是被人们嘲笑过的梦想。可坚定的内心从未彷徨，我们内心不是空，满是斑斓的色彩。像孩子一样的长大，我再无需害怕，远离虚假，要记得带那起放的下，你的就是武器，但不要随意攻击，保护好自己，做自己，永远像孩子一样长大的丧礼， 丢掉把手中的地图，任性的在花园迷路，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让安静的心开出一朵花，生活总有纷纷扰扰，爱追着你玩，捉住它别怕，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忘记了带伞就淋雨回家，遇见了坏天气也能笑很开心。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 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六点到七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2022年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期待。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